锵锵三人行，哎，这恩泰啊，这哎，徐老师，你是在美国住过的， 嗯， 这今天咱们本来要讲讲朝鲜逃兵击杀我边民的事儿哈，但是我接着上一集啊，我们就说这个法国这个暴恐的这个恐袭的这个事儿啊，我想有个问题，我可以给你请教一下，你比如说，咱们就说美国那种言论自由哈，我也知道美国很多这个宗教团体，比如基督教这种，它都是非常虔诚非常严肃的，但是同时在他的这个社会里，如果开画宗教的漫画，比如说画上帝的漫画，在美国国内你有没有见过他们为此起冲突的呢？ 他也有些涉及宗教的一些艺术品，他们宗教团体抗议不看，说他不好，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层次啊，这个宪法保护他的这个权利啊，这个是更高，所以呢他们还是可以说，就打个比方吧，这些色情的录像，那有美国大部分的人，正常的成年人，天主教徒也好，基督教都是很不赞成，认为这个是很坏的东西，他们也不会让小孩去看，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禁止他，因为他宪法保护他。那宪法为什么保护他？美国人又拥护这个宪法，就认为他们从根本上来讲，如果因为一个什么东西不好，你就可以禁止它，这个会走向专制，走向人类欧洲历史上长时期的中世纪的专制。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么，就这就我们，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拼命保护你的 说话的权利， 就是这个悖论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哪怕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愿意你们开这些玩笑，那么节目里，但是他 可以不听， 对，我也没有权利去拿枪来打你或者怎么样。 美国还是个非常宽松的社会， 就是这么一个大的理性包容的一些东西， 它多元化。反正我不乐意，但我没权利去制止你，那我就离开，我跟你这没关系。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非常恶劣的去开耶稣玩笑的什么电影啊， 对， 我们看到的从那个出埃及记啊，摩西啊什么，都还是拍得挺严肃。当然了，最近拍的那画面很大的埃及记啊，埃及是禁演的。 哦，出埃及记，我看了这电影。 中东很多国家是禁演的，几部拍埃及的电影啊，包括一个动画片，也是讲出埃及记嘛，就讲因为出埃及记其实 讲当年法老对以色列人不好嘛。 对，所以说到底都是犹太集团的力量。就美国主要是犹太人的力量大嘛，所以他最后都是拍那个以色列的马屁，就是讲以色列人怎么被当初埃及法老迫害，所以这些埃及人觉得污蔑我们埃及，不让他演 啊。 但是我刚才讲，就在美国你也真的没有看到就是非常恶劣的特别丑化他们宗教的这些， 但是在朝鲜人民看来，你刺杀金正恩你就非常的恶劣。 不，这个就是价值观不同，因为美国人自己刺杀总统啊， 对， 他的总统刺杀别人啊， 我们自己刺了好几回， 白宫炸成这样子啊。 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不等于说你可以刺你的总统，你就认为你也可以刺我的总统啊。 在美国这个国土上已经发生了很多事件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你想想他的美国总统真实事件，在接受老百姓欢呼的时候，在车里被刺杀，肯尼迪当着面还被拍下来， 对 不对？纽约的大楼给炸了，活生生让你看着。他这个国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国家没有的一种戏剧性的东西，但整体来讲，我觉得美国还是个很宽容的社会，多元化，它包容，相对是包容的。那你说你要在东方社会里面，你说朝鲜，你这个你去开这种领导人的玩笑，在尤其是在任领导人的玩笑，对他们而言就无法接受，因为这个他的价值观不是普世价值观，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朝鲜特色的这个。 但是美国的价值观 也不是朝鲜特色，那是过去所有君主制度的都是 这样。 说实在话，他也不会去拍一部电影去。比方说侮辱或者刺杀日本天皇，美国哪一家公司都不会，他也不会去拍一个片子去。当然了，英国人也有开他们女王的玩笑，对不对？这个开幕式，但是也不能太不堪。不过英国人是有点过分，女王也开，日本就不可以， 对， 天皇你就不能动他。你如果美国人现在拍一部片子，把 天皇 刺杀天皇什么， 那就肯定 日本人就要抗议，他就要考虑你日本的 国情、 民情，你看其实都有一定的界限，但理论上它是开放的，就是这样 啊。 你刚才讲美国人自己内部宽容啊，但是他对全世界不宽容啊。美国是这样，他自己里边搞一套民主，他在全世界他是做警察，他不民主。 对，我就讨厌美国，我很某些地方我很喜欢美国人，我也觉得这是个伟大的国家。比如说自黑一流，就是说，这我黑你啊，我黑我自己更厉害，对吧？这方面是他伟大之处。但是另一方面，我有的时候，尤其是我就跟一些美国人打交道，我觉得，你知道吗？咱们有句成语叫“择善固执”， 嗯， 对吧？这是从好的意思来理解，从坏的意思来理解啊，你也有点叫得理不饶人。 对， 就是什么叫善？那是不是说你以为的善就叫善，然后你也有权利拿你以为的善，就非要求别人这样不听解释？ 当然了， 对吧？ 这个就是殖民主义嘛。什么叫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当初它都是一个政，它就意思说你们是野蛮的，我是先进的，所以我来教你们怎么生活。从一开始英国人、法国人到全世界开辟殖民地，美国本身也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他就是这样，他觉得我是为你们好。 我觉得骨子里啊还是有那个英国小说那名字《傲慢与偏见》，这是西方人我觉得性格深处的一种东西，他骨子里是傲慢的， 对， 是吧？他觉得，哎，当然他相信他是善的， 对， 是不是？ 在很多地方也的确是善的，但是总不可以是所有东西都是善的，对不对？ 而且呢，就说你比如说你从他们的角度想，他想这个朝鲜，这国家，哎，咱先别说美国跟朝鲜了，现在朝鲜都到咱边界了，对吧？现这几天的这个事情你们看见了吗？这朝鲜逃兵，这跑到不是一次两次了，跑到这边那抢吃的，抢吃的，偷了个手枪嘛，打死这个好几个 中国， 哎。他跑到一个，你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朝鲜逃兵啊，我看那个报道啊，他跑到汉族，也跑到汉族人的家里，跑进去他就跑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汉族人家里他觉得吃的跟他不对胃口呢，他就跑到朝鲜族人的家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且这捡的都是杀的，好像两个70岁的，反正都是60、70岁的老人，这个开枪。 可能是语言不通吧，他跑到自己的族的这个家里，他可能说我要求什么东西，他对方能听得到，知道什么意思，又怕引起什么国际争端。其实我觉得朝鲜人民是很胆小的，非常胆小。 你接触过吗？ 我听到的一些这样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我可能我觉得是那个国家可能也监控的比较严格，就是有文艺界人士亲友他们去朝鲜访问或者是这个因公出差。那么在可能也就是在酒店里面觉得有点不太方便，因为就是一进来之后东西当然都有，也干干净净的，但是缺少一个热水器，反正顺嘴就是俩人在屋里说了这么一嘴，出去开完会回到酒店再一打开，狂热水器干干净净放在你那桌上，这俩人就惊着了，你说这我还能说什么话？就 想窃听， 就这个就怕了嘛，怕了。那你那么对于外国游客是这样， 过度的关心就是害怕。 外国游客是这样，那么你当地人他本来肯定，我相信受监控的程度可能就比较的严重。其实我觉得他们胆小，但是你说他们为什么跨过国际拿枪去抢？一方面可能真的就是肚子饿，他是穷，他不可能是说我是为了发财。我相信他肯定是为了满足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第二呢，他没去汉族人家，他可能真的胆小，他怕引起国际争端或者什么，我说不清楚啊。还有语言上他可能能沟通，这我倒不认为他说是他就是胆儿大，我就选一个我是这个我自己家里的人我把他杀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呢，你知道对于中国媒体来说，朝鲜的新闻报道是个盲点。以至于这个忙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对于朝鲜的这个事情啊，很多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比方说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就这问题可能很无知啊，我那天我说怎么朝鲜老闹饥荒呢？就这么我这据我回忆得十几年就在说饿得不行了什么就支援，因为我得到的常识就是说这庄稼不也有也会有丰收的年景吗？也会有欠收的年景，他怎么好像一直就在闹饥荒？ 我不知道它内部是个怎么。 你看最近有一部韩国投资的电影，里面的主题曲用的是那个鸟叔的那个音乐啊，那个电影就是一个动画片，讲的是怎么就名我可能记不太清了，就是一帮小动物找坚果的故事。其中呢就有一个浣熊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就是一帮动物的浣熊领导，领导是个浣熊，智慧很高，就控制着大家，大家都觉得这是好人。电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浣熊暴露了真面目，他是个坏人。为啥呢？他明明能够解决大家所有人的问题，抢到很多坚果，他故意把那些坚果销毁掉，不让他们吃到。别人说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吃饱吗？他说你们不懂啊，这个饥饿是统治他们最好的办法，不能满足他们的所有的需求。 天哪，你这个预言很恐怖的。 这是刚刚现在正在上演的电影。 韩国的，这韩国嘛，当然是对北朝鲜有进攻之心。 韩国 的 敌人 亡我之心不死，这种。 对，咱们也得把这个韩国网络给他攻击一下，是吧？给他瘫痪。哎，徐老师，这有两张朝鲜的照片。 对，我去。